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翻嚟第二節啦，咁嚇咁啊，梗係講翻革命嘅期間啦，嚇大家嘅經歷啦，嚇相當之震驚啊、興奮又好、同恐懼又好，嚇！但係嗰種沉重嘅打擊咧，係永遠唔會忘記嘅。所以我哋有陣時成日覺得咧，譬如有啲嘢好，即係我成日覺得有啲嘢咧，我哋真係要盡快忘記佢，因為如果呢樣嘢係影響你嘅人生、影響你嘅生活嘅話咧，即係啲 trauma。我哋講啊，我成日講咩創傷後 創傷 後遺症嗰啲嚇，但係有啲嘢咧，我哋真係唔能夠忘記，尤其是咧影響歷史、影響將來嘅嘢嚇，而啲實在都冇辦法忘記啊。最緊要就係從中得到咩教訓啦。好似我話阿軒仔呢啲年輕人啦嚇，其實今次夾即係暑假期間咧，係咪係真係好多年輕人湧上街頭啊？亦都係全靠佢哋喎。我哋啲老人家嚟㗎啦嘛，係咪啊？即係係觀望嘅啫，你唔會去咁急，冇能力去衝啊，或者係去即係叫身體力行咁樣去喺街度瞓啊咁樣，所以佢哋就好難得嘅，全靠啲年輕人啊打出嚟咧呢片江山。 唔係好搞笑啊！因為咧點解咧？因為我嗰陣時諗住自己。即係稍微其實喺學校入邊都有啲政治觸覺啦，咁樣我去衝，我去佔領區係咪？即係我去食出嚟打都正常啦。但係諗唔到有啲即係平時即係我哋叫做獨獨地嘅咁， 獨獨地嗰啲斯斯文文啊， 獨獨地啊斯斯文文啊，或者讀書 好標 青啊嗰啲，喂，即係平時睇落去冇乜政治觸覺嘅喎，喂，大佬點解你同我一齊去衝嘅咧？ 係嘛？ 仲衝得快過我嗰度咁樣死啊嘛？個問題係。即是当时其实好抱有希望。 人不可以貌相啊。 不是当时其实。 他们不是贪玩的我相信。 不是贪玩。有时这个真是一个情感的触动，或者是那种人那个理想的突然间的爆发的。是很难得的。的确你见到不是你的同学，你说你在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啊。你都好感動啦， 呆呆地 添，話你以為淨係你先係夠勇夠牛，估唔到啲平時咁啊咁唔出聲唔聲嗰啲嚇，原來一樣係啊。其實今次呢、這個於生革命就係睇到呢樣嘢，老老實實。我哋成我都話我成日都去旺角嘅嚇，周圍都係喺度出嚟行望下啦，見到好多即係啲師奶啦、阿叔啦、老人家啦，係啦，咁啊周圍行嚟行去啊，好熱心啊，好認真啊，去參與呢個討論啊，咁樣呢、這個係我亦都係第一次啊，人生嘅第一次啊，喺香港幾十年，喺香港所有咁多個所謂嘅政治運動啦，係第一次睇到咧嗰種人心嘅喚醒啊！咁當然啦嚇，失敗咗之後啦，咁好多人咧都知道咧，年輕人嘅參與或者個推動係好重要，所以咧就啲 credit 咧就俾呢啲年輕人去收割。嗰班老泛民咧知道咧佢哋唔受歡迎啦，佢就退居幕後。其實原來都係佢哋喺度操控。咁所以點解要戴耀廷呢啲咁嘅人？第一日嚟出嚟就已經喺度搞散個運動。第一日我哋都知道佢呢個革命咧係佢先係始作俑者，最破壞者嚟嘅。第一日已經開始去破壞啦，係咪？唔係失敗咗之後先知佢係壞人啦。啊！但係點會估得到佢由頭原來一路喺後邊嗰度做指揮，做到最後仲贏鬼咗添，整啲咩死人雷動計劃？我哋睇哇！ 即係我哋真係有意見嘅對個雷動計劃，因為如果搞 係啊， 即係嗰啲票咁點配㗎？你又唔係透明喎？你配 呢樣嘢，我覺得好驚訝。佢哋真係有咁大影響力咩？ 唔係佢用份蘋果嘛。 所以話咧，黃楊達講啦，我哋唔夠壓力啊！我哋嘅影響力，我哋嘅傳媒嗰個工作咧，發揮唔到，咁冇辦法啦，全面封鎖，大家都知啦。 大家都明白我哋。 係啊，我哋俾人傳媒封鎖， 封鎖好多， 封鎖不但止，仲要抹黑咧。不断咁抹黑咧，系咪啊？咁我哋已经即系有口难言咁滞噶啦。咁 所以跟住嚟呢一步咧，我哋即係你一定要全力支持呢個熱狗仔呢、這個 熱狗仔隊 真係嘅。如果我哋能夠咧做到一個揭露真相嘅傳媒角色，只要是真相，只要是能夠影響到整個嗰個政局的話，我相信香港人不會咩嘅嚇。即係點，就算不是全部喚醒，都應該是可以提醒一些人啦，係嘛？咁你話咧，見到個而家革命選舉嘅結果出嚟，的而且確有很多咁樣嘅年輕人，即係收割到啦，被捧上台啦，咁。預示到啲乜嘢咧？你有冇諗過咧？香港係咪真係俾呢啲人可以可以叫做呢個世界係佢哋嘅咧？ 佢哋有個 term 啫嘛，叫做當家作主啊嘛，係嘛？ 佢憑乜嘢？ 係咯，即係衰啲講句憑乜嘢？ 即係老實講啦，你都話啦，而家回頭想翻。是選舉嗰時先出現呢啲咩嘅青年新政啊，本文前呢啲咁嘅人，本文前本來係話一個行動派嚟嘅啫，都冇話參與選，即係冇話去參與呢個議政啊。而家搞搞下，原來同一伙人，我都幾驚訝嘅。但係原來之前有啲蛛絲馬跡，佢哋原來我哋不嬲都有合作開噶啦，而家咁樣講嘅喎。 不過我覺得有啲即係倫理上道德，即係政治倫理上有啲怪怪的。因為嗰陣時阿梁天琦咧，佢補選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去啦。去沙田嗰、那個即係話起動大會啊嘛，咁大家即係佢 好似真係 all in 啊！ 即係 all in 喎，大佬嗰陣時，我哋即係阿翁敏去話齋， 撲心撲命 咧，又話即係同佢拉串聯啊，幫佢打一轉翻轉頭，真係好難頂我。 我都覺得係 我即係。轉個頭啲真係你頂我頂唔到。 嗰陣時又話咩 all in 啊點樣啊呢樣嗰樣啊咁樣跟住又話有啲直情係同鬱敏以前喺社記跟住鬧咗交嗰啲咩容乜乜啊嗰啲咁樣直情啊鬱敏啊即係都放低呢啲嘢咁樣就係幫你梁天琦一個嗰啲咁樣啦，即係唔好計嗰啲啦，我覺得係嘛？喂，即係佢老人家係咪？六啊几岁，即系衰啲讲句啦，仲有几人碌问六啊五岁啊，系嘛，一问头两蚊车啦，真系衰啲讲句，系嘛？喂，你要个老人家系咪几廿岁？喂， 咁冇叫老人家，系长辈， 喂都老人家啦，大佬， 系长者智者， 系嘛？即系佢心境，佢心境好好， 好年轻嘅咋今晚，所以我哋真系好需要呢啲领袖噶。 你要去老人家系咪？朝七晚十咁样日日，喂嗰两个礼拜直情有幾日我仲記得中文係病病地嘅，開唔到聲咁滯嘅，都走落去一朝頭早就有張軍澳又大埔咁樣成個身都圍住咁樣走，係咪？你對唔對得住中文？ 你覺唔覺得中文做呢啲全部都唔係為自己嘅？ 係啊， 嗰度先定我哋真係冇辦法係。 我覺得係啦，即係你咁，但係你咁樣，你回翻住咁嘅俾佢嘅點？即係我喺我局外人， 好難受得住嗬， 頂唔住啊，大佬， 反骨仔， 即係去到反骨啊，醫生，我就覺得。都形容得好貼切啊！我覺得都認同。 不過你我都睇翻呢班年輕人啦嚇，呢班我哋已經見到嘅現咗形嘅啦嚇，唔知有啲未現形啦，仲喺度咪隱藏啊？唔知啦，現咗形嘅呢班，有陣時你睇翻咧，我覺得都反映一個新事實嘅，就係香港嘅教育制度之所以失敗，就係出呢啲咁嘅人。真係嘅，即係投機取巧啦，唯利是圖啦。Hong Kong U 我都 Hong Kong U， 所以我好清楚 Hong Kong U 出啲咩人嘅，我俾你听，唔奇怪嘅，一啲都唔奇怪嘅。 梁天琦又系港大系嘛？ 系 Billy Fung又系港大系嘛？陈雅明又 系港大，我好明白，我完全体会啊。 陈雅明好似港大喎。 所以点解我真系你听我节目，你就知我成日都系强调咧，书读得多咧。未必是好的， 遇到 得 先， 真的啲人所謂讀書讀得太多 啊！我最 即係識唔識諗先去？ 我最諗唔到係即係讀廣大咧，係咪真係咁差咧？我最諗唔到一個係連一邊都係咁樣，係嘛？衰啲講句啫，係即係啲全部有開。 你知唔知有方框要咧？其實就係你一入到去咧，開你已經係當時咧，好似身嬌肉貴噶啦，已經好似一燈籠滿噶啦。咁個心態一定有，即係你一有呢個心態咧，就自然咧個思想係會慢慢被 改變，慢慢摸到佢，其實我話聽，我哋嗰個年代入 Hong Kong 都仲貴族啊，咁我哋啲好平民嘅啫嘛，我哋啲屋村大嘅，我哋嗰班同學都好多係屋村大，但係入到去，你知唔知？其實咧好多呢啲大學嘅活動咧，係教你去做貴族嘅。train 你做一个上等人 ，train 你做贵族，好多呢啲咁嘅活动啊 ，fine dance 啊 ，high table dinner 呢类咁嘅嘢。 因为医生系去读嗰读书嗰年代，其实即系我哋读历史又睇翻啦，即系我哋读香港史睇翻，即系除非你系达官贵人或者贵族啊，即系 入唔到就 系 啊， 系啊，一系就好努力，好努力嗰啲系真系喺即系好似医生话喺屋村大，但都唔会系精英嚟啊嗰啲，一系即系衰啲讲句嗱，萧若元都系读港大啊，系嘛？萧若元嗰啲咪就系屌乜贵族？嗰啲咯，啱啱啊，系嘛？衰啲講係嘛？ 咁一定有嘅，我哋再上一輩嗰啲人咧，真係真係貴族。 佢嗰啲人嘅心態影響咗你哋嗰啲人嘅心態咯。 唔係你，所以我咪話俾你聽，一代一來嚟，呢個係傳統嚟噶。你唔好話，唉，我哋已經好多人都咩知啦。廣大嘅人係貪錢，最好笑的一樣嘢，中大鹹叔。 中大鹹 叔，每次個有一輪啲好多醫生就係俾人告。咩嗰啲非禮啊，哦、啊有啲乜嘢，總之好多好多好多醜聞啦、啊，啲醫生嗰啲嘢嚇，咁呢樣嘢又係真嘅。廣大啲人係貪錢， 不過我相信就即係 廣大 關關嗰個人事嘅。其實你本身 嚟 嘅， 我可以話俾你聽，呢個係醜聞。 一代一代， 咁啊，梗係咪全部啦？所以我咪撈唔掂咯。 唔係啊，都幾好啊！我呢生都係一個我敬愛啊嘅 人嚟啊。我咪孤獨咯。你唔明嘅，你真係呢個係一個傳統嚟嘅，所以我唔驚訝嘅，但。你見如果你有留意我同嗰啲大學生咧，其實差唔多個個我都同佢傾過偈，上過我節目，我都成日都叫佢哋放低呢個廣大個包袱。我有提過佢哋嘅，因為事實上我都有呢個感覺咧，就驚即係呢個廣大嘅身份，其實係一個包袱嚟嘅，即係唔係揾負累啊，而係佢令佢覺得飄飄然，而且亦都我前一集我哋講過清機毀譽。就是因為他們受到這些誘惑是最多的，因為是天子門生，很多人來去拉攏你，去逢迎你，太多了、啊、去誘惑你、啊、去稱讚你、啊啊、但是捧你、啊 啊、 然後是阿谀奉承、啊、然後去誘惑你、啊嗯啊、哄你，因為利用你的身份、啊啊、是做他的勾當又好，什麼都好、啊、是太多了，因為你那個身份就已經值錢了， 抗 U 抗 U 最值錢嘛，所以有一陣回想為什麼會出現這些這樣現象呢，因為之前我一直接觸他們最早出期的時候都很 pure 很 true 的嘛、很有理想的嘛、 滿刀年想的年輕人， 令我很眼前一亮，哇真的開心了，結果很近的時候，哇大學生都出到一些咁肯行出嚟，咁肯要做勇於犧牲嘅咯，算犧牲嘅咯，行出嚟衝。 你嗰陣時，你梁興琪真係以八新東補選嗰陣時，下一條片就真係好似話嗰陣時話誒，佢係似人哋台灣嗰個叫做時代力量嗰個叫林乜嘢啊？死啦，唔記得個名啦嚇。總之係好話拍嗰條片啊，咁天琪喺嗰條片入邊講得都好好聽啊，係嘛？ 梗 係 好 好有理想啊嘛，係嘛？ 唔係你而家我又唔即係佢個人嗰樣嘢咧，我就唔知而家牌面暴露出嚟咧，就係有啲詭異啦。而家將來點樣，我哋又冇有定論，冇乜定論。但我只係話俾你聽個背景咧，就係話如果你係大學生，冇呢一個飄飄然嘅感覺，就好難得噶啦。我當時咧好稱讚佢哋，就係因為咧，我覺得佢哋咁踏實，肯去衝為香。香港所以可以叫犧牲的，你參與社運，以前的大學生或者叫有少少身份的人都不會走到前一步， 賺錢 不會走去 front line 去受到這些這樣的攻擊的嘛，是不是？所以這件事令我覺得很 impressive， 但是這件事也是其他人看到也都覺得這個是最好利用的一個機會咯，很多嘢會有壞會得到他們，他們能不能夠即是年輕人能不能夠抵受到這些誘惑同埋引誘的，而且個就係最大嘅考驗。今次一個考驗啦，唔知將來會唔會有咩變化啦？ 我自己好，我就希望我哋即係經過呢、這個即係鬱敏當然受傷噶啦，我相信鬱敏都受傷噶啦。 唔驚喎，鬱敏我對佢好有信心喎。 鬱敏受傷 真係， 即係希望 呢個其實就係、 是、即係能夠吸取教訓啦。 係啊係啊，其實 即係經歷啦。 冇錯啦，你有心係有立志係要去即係為香港。 做事的话呢，邱敏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即不知道邱敏听不听到，听到你小心啲身体啊，即休养好啲，再为我哋市民即系争取。 不论是教主好啦，定系即我叫教主，即系 教主。 因为我。晚輩咁叫教主，係即係不論係教主好啦，定係就算係我哋葉普城入邊嘅人都好，我覺得好包容。即係好似琴晚我睇四眼嘅節目咁樣，四眼竟然叫楊堅琪回頭是岸，我都嚇親係咪？係咪咁包容佢係咪？喂，但係都唔係嘅，即係睇翻轉頭係咪都係想佢好嘅係咪？既然即係都學醫生話事解，佢明眼人都其實睇得出係鬼鬼地嘅成件事咁樣係咪？有即係如果有能力嘅。咪真系包容下佢咯，咁样咯，即系只可以做呢样嘢咯。我哋 即系我哋吓当老人家啦，就成日讲咧，年轻人啊吓，佢最优胜嘅地方就系有输得起。 年轻啊， 系因为有年轻人啊嘛，系咪啊？年轻啊，白苏公莫欺少年穷。咁我觉得永远我哋都要俾佢一啲嘅机会啊，各样嘅。但系而家我哋望眼睇到嘅嘢咧，然后再配合翻，即系我睇到嘅咧，由佢成长背景啦，唔系话啲人有咩坏人啊，而系嗰、那个佢哋所嗰、那个系我哋叫光环，但系其实佢呢个佢嘅魅力啦，或者吸引力咧，系一定会招引好多魔鬼嘅。当然很多人会当他偶像啦，你知啦，天琪突然间变了一个万民景仰的偶像啦，你知啦，一话那次一话要拿投票啊，排住队排嘛，甚至乎他那时候叫什么 Plan B 咁样，啲人都是不明情由就俾都唔知佢推边个出嚟嗰阵时候。我都覺得奇怪噶啦，啊！不過啲人咧就唔中意，係英爺要我做，我就去做啦。咁呢咪即係純粹盲目追求嘅偶像啦。呢、這個就係、是，亦都係香港嘅怪異嘅現象嚟嘅。人就係咁，中意追求偶像，盲目咁樣崇拜。 有機會即係點解？我想問下，點解你嗰陣時點唔得企埋阿陳雲老師嗰度？點解要企過去？ 我所以話咧，鬼嘅地方就係背後 解釋清楚呢樣嘢， 可以解釋到噶啦。嗱，佢依個解釋咧，就一個好大嘅。問題我不知道，背後一定你有很多，我不知道有什麼交易，我相信一定有的了，仍然他說句清基委員， 可能你 加上魔鬼誘惑， 你未必需要解釋給我，但你要解釋給毓敏聽，讓他 都明白你的處境嘛。 我相信他做得到的了，有一些東西呢回不到轉 頭，那很難，你說你是鬼， 暫時回不到轉頭的了，两边他都、 兩 面不討好的，通常去到這個地步呢已经两面不討好了，系咪？结果已经出啦嘛，成败论英雄啊嘛，我都话成王败寇啦，吓、啊、咁我哋而家咪变咗做流寇咯，咁啊流寇咪唯有系吓、啊、自己一定要，亦都有军心噶，唔系话输咗我就去死噶啦，唔系噶，系咪啊？但系有一样嘢，我真系仍然都咧寄予年轻人咧，面对啲诱惑，如果以香港嗰个教育成，即系嗰个制度培养出嚟嘅人咧，我觉得啦，因为我都系呢个咁样，呢个喺香港成长啊，香港受教育啦，系。不是很多人受得起誘惑的，尤其是即係天之驕子啦，係、嘛？我就問阿謙仔啦，嚇、啊，即係如果你話你夠唔夠膽講話你能夠承受到啲誘惑？誒、哎，好多人俾好多利益你啊，抱到你上天、啊，你要乜嘢都俾你、啊，你講理想啊嘛，我唔係俾錢你，你要理想啊嘛。任何嘢你想，我好欣賞你。第一件事咧，佢想要引誘你咧，第一件事佢就去抱到你上天先，就清機啦。然后就俾啲名誉你，俾啲好，唔系话你，唔系话引诱你俾钱你，你太 obvious 啦。 咪撑到你上，呢啲唔系郁敏个理念咯，系嘛？唔系呢啲就唔系郁敏个理念。 呢个咪就系啲人打毒针，就一定系咧喺佢哋面前点样去丑化郁敏啊？当佢讲到郁敏只魔鬼咁样咯，坏人咯，坏人嘅千祈唔好埋佢。好奇怪嘅，我香港呢个怪异嘅现象就系话咧。我哋话支持郁敏已经俾人话噶啦，咁奇怪。 唔系郁敏佢做嘢，佢又话佢呢样嗰样咁样。喂，但系其实郁敏就系、是，即系我可以咁讲啊，系嘛？喺即系咁多你以往嘅咩立法局好啊、立法会好啊，系咪咁多议员入边最唔讲明同埋你嗰个就系黄，系嘛？我可以咁样喺度讲系咪？最唔讲个名同埋最唔讲我利益嗰个就系黄文。是吧、 啊、 最不讲最不会跟你讲我前次的就是黄毓民，是不是你班人还想点啫，啱唔啱，是不是 所以不会同流合污咯。自己先回想返喺转头呢，我话俾你听啦，你估好似阿毓民啊、黄杨达啊、陈文呢啲冇受过诱惑咩？一定有。 陳文自己開口都講唔少啦，阿鬱敏都已經唔係即係曾經係流傳嘅説話，而家講曬出嚟啦，有人唔知俾幾多千萬，黃楊達冇咩？係咪嚇威逼利誘，全部都有嘅啦，但係佢哋能夠頂得住？仍然屹立不倒，但是有多少年轻人做得到呢？当这些这样诱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年轻人心智是不是真的未成熟呢？始终都是年轻人未见过世面，是吧？一下子捧到这么高是很危险，好像我们以前同阿姨都听过，好像黄之锋那些这样，是吧？你当时哇这个小朋友十零岁这么厉害，嘴嚼嚼咁你个个都捧到 上天噶 ，Times 啊，都俾佢做封面啊，咁巴闭啊，觉得好似哇香港嘅未来之星咁样吓，咪、啊、一样系毁于一旦咯、啊。 我觉得系 受唔住啊！我唔知道有啲咩又毁，即系系啊，即系人真系奇怪噶啦。所以咧，我个奉劝所有人咧，无论老年龄都好咧，面对呢啲诱惑咧，能唔能够经得起考验，就系、是、考验你嘅人生。有冇成就嘅？好似而家咁样能够经得起考验嘅，就系我哋而家我哋嘅领导人啦吓，我哋嘅郁敏啦、阿黄杨达啦、陈云啦呢啲，真系经得起考验吓。今次咧选举咧讲到明噶啦，而家我哋睇翻个结果嚟讲，就知道根本佢哋系一定系俾人整死嘅。 呢个好明显啦， 系咪啊？咁当初你如果佢系愿意即系接受任何好处嘅话。根本要乜有乜咁啦，你话要乜就俾你噶，我话俾你听，你只要听佢讲。而家你听下， 听佢讲嗰个又唔系郁敏啦，都唔系陈云啦，唔系阿达啦， 冇错啦。所以你而家见嗰班新进啦吓，入咗去立法会，你睇佢会做啲乜嘢咯？慢慢就清楚噶啦， 好快见真章啦， 全部废晒武功噶啦，或者曾经嘅勇武啊，曾经嘅感言啊，我相信乜都冇晒噶啦。是吗、已经是变了是个扯线公仔了，不 用放长双眼了，走到了。 现在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即是考他的智慧、反应、表达能力都现晒 型。有什么你凭空身都争的， 不是现晒型，因为很奇怪。 少少搞笑，凭空身都很争的。有一个 即係的而且確咧，你話今經過呢兩年咧，我成日喺度反思呢兩年發生咗咩事咧、我哋啲真係做嘢嘅人就不斷受到打壓啦，嚇、 其實咧，我把口咧就好碎嘅，但係咧係即係我記得鬱敏講過嘅，即係咧即係佢哋依家之前新政咧就要去爭嗰間辦公室咧、去咩啊嘛，去打通啊嘛，係嘛？即系嗱，想當年 係咪？ 唔係，想當年咧咁啊，即係好聲勢好大咁樣啦。講緊12年選，即係上一屆選立法會嗰陣時啦，係嘛？教主係咪？跟住陳偉業加埋陳志全三間房啊，個好似係1、2、3咁樣噶啦，係嘛？01、02、03咁樣。鬱敏講一句説話就係咩啊？好彩冇打通， 冇打通。 如果唔係反面嗰陣時，唔知點算係嘛？喂，你哋話要打通，你有冇人？你包括你遊，包括你遊慧晶同埋梁仲恆在內，你都確保唔到你哋喺呢兩喺呢屆立法會入邊係嘛？唔會反面嘅喎，係嘛？係嘛？即係衰啲講句係咪？你確保賢初初同劉慧晶夠咩啦？係咪夠一齊搞個超齡新政去選黃埔啦？係嘛？ 係啊。 喂，依家確保你都出嚟行獨立啦，係嘛嘛，係嘛？喂， 咁佢都有，梗係有啲人對。 咁幾時確保到你係嘛？ 係啊， 你兩個會即係咩嘅啫？你兩個會分家，即係話分家嗰陣時點樣啊？係咪再砌翻馮翔上去啊？係咪？即係呢啲嘢 係咪？你講得好啱啊！而家啲所謂青年新政呢兩個小朋友，即係你眼前一亮啊！燈哇咁嘅人一樣嘅，即係憑乜嘢咧？究竟佢哋講又唔係講得好個人嚇？但是就原来背后有些什么力量捧他们上去呢，这个就诡异了，是不是？当然呢天琪的角色都很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能够令到天琪就帮这两条友，是不是？即消耗了天琪所有的政治能量呢，就促成这两条友上去、我觉得一定是有的，我都说我们很旁观再旁观的了、不过 anyway 咧，唔紧要噶，天意如此，喺个考验，考验边个啊？考验我哋，亦都考验呢班年轻人，系嘛？真金不怕红炉火，系咪？尤其是经过今次咧，我哋觉得咧，我哋一定会更加团结啦，系嘛？曾经有过嘅沮丧咧，快啲抌咗去。唔好啊，因为我哋仲要做好多嘢，你即系话啦，谂翻呢两年， 熱血時報啊，我哋佢哋嗰個節目啦，有熱血政治同埋大香港早晨呢樣嘢，其實真係做到好，發揮好大嘅影響力嚇、啊。我哋呢邊話美 radio 咧，個節目都係越做越多。咁你而家出嚟出呢啲全部啲咁嘅年輕人啊，全部都喺 my radio 度培養出嚟噶啦，係咪啊？阿浩天啦、啊、嚇，阿、啊、天氣啊，楊麗華一扎人咧、啊，全部都喺呢度出嚟嘅，係咪啊？都係靠埋啲 my radio 呢個平台，所以呢個平台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為曾經有人呢可能他們以為呢打冧了雙往一襯就差不多可以將我們這個即是 政治力量的就 消滅、 啊、打冧了雙往一襯就整個雙鄭給你嘆下咯對不對真的這些東西是不是 打不冧的你放心、啊、我們不怕、啊、因為現在我們看回頭我們 香港人 為什麼我真的覺得很好即係好高興、好驕傲咧！我哋係認識中文，認識埋 radio， 而能夠係成為一份子，我係感到非常驕傲嘅嚇、嗯，因為能夠成為一份子，能夠參與其中嚇、啊。雖然表面我哋係好似有啲挫敗，但係挫敗只會令我哋更加堅強嚇、嗯啊，更加勇猛啊！尤其是跟住落嚟啦嚇，之前即係九二八到今日，你啲嘢過九二八足足兩年，你睇下其中我哋做咗幾多嘢嚇嚇？選戰裏邊反映唔到，因為形勢比人強。但是始终我们是会赢的、嗯、我们建国是一定会成功的只要我们的信心是没有没受挫啦是不是、啊、我们星期五又有聚餐啦挺开心啊啊大家一堂、啊、大家呢团结一致、啊、这样。咁讲到尾讲、啊、到尾一定要提一提呢我们这个平台是非常重要、啊、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呢無論怎樣都好啦、啊、就算你話經濟都咩咯、啊、多多少少一定要支持我哋而家嘅月費計劃嚇、啊，無論咩嘢都好啦，能夠即係我哋將來跟住嚟，我相信阿鬱文都會有啲計劃啊，有啲行動啊，啊黃若達嗰度最厲害噶啦，我真係覺得呢個人咧真係一個非常之優秀嘅領袖嚟嘅， 嗯 嚇、啊，我哋係好慶幸咧，我香港我哋有呢個咁好嘅領袖，而我亦都到今日嚟講咧，我真係深信原來香港人或者是中國人是真的需要領袖的任何一個即是你要一個革命、啊、一個推動一些運動一個 創立一些東西領袖很重要一個好的領袖一個勇敢的領袖一個有擔當的領袖一個 有一個很強信念的領袖是很重要我們有了我哋應該值得高興，值得慶幸、驕傲因為我哋有呢，已經有噶啦。我哋有呢個領袖，而家經歷呢個考驗咧，尤其是選戰出嚟呢個結果咧，我哋立不到，呢個絕對唔容易，係咪啊？你又有咩要補充啊？ 我就咁講，就大家要留意啦，場仗未打完嘅， 嗯，啱啱開始咋。 大家嘈完之後， 轉個戰場嘅啫，記住， 繼續嚟啦嚇， 係啊， 將。呢场战争未完嘅， 未一定未、啊、而且我哋亦都战意好浓啊，仲系 系啦。 阿谦姐，你将来嘅角色，因为你最年轻、啊， 系、 啊、不过你又要小心、啊，真系提醒你 啊你而家未有诱惑，系因为你仲未 有女朋友未先？呢样可能大印有啲， 有冇唔紧要嘅？ 其实有冇我都觉得系咁啊，佢都系阻唔到我。 冇错啦， okay, 做大事嘅人，做大事嘅人唔会为呢啲而烦恼嘅吓，就系、是、要记住咯。当你系越接近成功咧，诱惑一定越多。呢啲诱惑咧，全都可以毁你一生嘅。大家要警惕吓，亦、啊、都要好好咁样向我哋嘅领袖学习，就系、是、郁文啊、黄仁达，佢哋所受嘅引诱，绝对唔少于而家嘅年轻人啦，系咪更加多？但系佢哋嘅仍然咁坚定不移。带领我哋，咁我应该系感激佢哋嘅。 嗯， 好啦，够钟啦，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好， 拜拜。